什么？那如果看到龙老师的医术啊，也就蛮向往的，想去什么龙老师这边跟诊。但我也觉得不要跟，你跟诊也是跟好久才学到一招半招，你知道？就是跟诊的话，他因为龙老师在看病或怎么样，也没有那么多力气分心教你嘛，对不对？就像我的话，是因为喜欢教书，所以看病的时候都是病人放一边不管，然后跟学生讲很多，对不对？但是人家开业是看诊的，那就是病人优先，对不对？那跟诊也学不到啥。我现在啊，先做一个很无聊的广告，就是如果同学真的想要跟诊的话，我认为目前我知道的范围里面，最好的选择是去加拿大跟。因为上次我台北做12月那个9日冲刺班的时候，出现一个很年轻的小叶大夫，医术高到我们都觉得不敢相信，而且根基之正，就是他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打法、那个基本功的功底都非常惊人的扎实。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跟你知道，你江湖上每个老师都可以学到几招，就是比较他自己家的绝招，那个没有错。但是能够用那么端正的基本功，然后打到没有人打得赢他，那是很厉害的。那而且你知道，我们中国老中医有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老中医的声望就是建立在任何病人只要没有活着回来，就算我医好了，对不对？就是，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是加拿大那个小孩子哦，他真的是小孩子，好小一个小孩。他的诊所呢，中医诊所是这样的，方圆多少里之间只有他那家中医诊所。病人如果医不好，还是回来说你没医好，你继续给我试试看。然后再没医好，还是回来说你没医好，继续给我试试看。就是这样的环境磨出来的。所以呢，因为小胡是非常非常喜欢小叶啊，所以我在想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出旅费嘛，我也去看他开药看病，我也来学嘛。那就是加拿大旅行一下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去那边玩个7天，对不对？每天坐他诊所里面看他怎么玩，然后而且小叶非常大方，很爱分享啊，就是会跟大家解释得很清楚，我这里为什么用弹药，为什么用风药。那然后他看完诊，如果晚上再给你开讨论会的话，那应该是比较有学习价值。我现在只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的挑商品的角度，我会觉得商品的性价比在那个情境下是。目前我觉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但是此刻我觉得我们的商品就是，龙老师你要请出来也是不容易了，所以就小胡可不可以麻烦你就今天这个课啊，妇科的话题你就当做一个帮同学整理情报的媒介啊，就一样一样，比如说小胡，你觉得你妇科你会怎么规划这个问法？比如说先问月经痛，再问月经不规律，然后再问什么？什么什么囊肿，什么什么，再问什么什么，对不对？总是有一个，大家在座女人也是不少嘛，对不对？家里有女人的男人也是不少嘛，是不是？所以你就，你们就是有什么自己还觉得想要知道清楚一点的，就是什么？我是女人，女人肥跟男人肥减肥法有什么不一样？你要问也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就。所以小胡，你来主导这个同学的提问，好不好？ 好，这样提问来就 可以。 讲的。 对呀， 我老师先 我们 讲。 小胡来， 书商量一下， 小胡 再 来， 商量一 一个 下。 主题，一个一个主题。小胡，你来。 叔叔能不能这样？因为妇科的东西太多，按照江湖说法是，要想人家学不会，全部教给人家； 什 要 么？ 想人家学得会，一样一样教。 对，一样一样教。 对呀，一样一样教，会有一个什么界限呢？因为我对这些书本知识没有你那里面的，就说对各个老师的病案医案，我不是了解得很清楚。因为我知道，我就专门就是学这个。我们看看能不能这样，比如说让同学提一个问题，大家50%人想问这个问题举手，然后叔叔能不能介绍一下？因为我把叔叔叫书库。他把里面的东西，各个老师的打法，各个老师的，还有他自己的经验，这样讲一遍，然后我再讲一些我临床上一些经验。你看，这，我认为这样可能大家更能学到东西，要不然你全部都完了。 其实你刚刚想到书库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是需要书库，我其实还有高手没请来，就是我的情报量比起我们台湾中立的黄洋志要少太多了，那才真的是武林字典，哪一家老师哪一天开哪一招都知道了。那个 没事，我们谈我们的， 有那种超级书库在那边，我真的是坏掉的。 但是他们没有你把他这个抡得清楚啊，讲得透啊，这块 好，那就同学先提问，然后表决通过，然后我来做分类整理，然后龙老师再分享家传绝招，这样好不好？ 龙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说，比如说，这个妇科不好，然后呢，那个有血块啊，或者是有那个血滴症，能久吗？还有没有这种说法，说你久完了是越那个久到那个血肿上面去？ 哦，他的问题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本身的体质就比较淤血一点，用灸法有没有可能让淤血结得更硬？还是在问这个问题？ 好，那大家举手想听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主题了， 对 不对？ 呀， 就是你就说有，他问你有没有可能灸了之后还让淤血结得更硬，那这个就不要举手，你就说有可能还是没可能就好了。 看人， 好， 你会看人。对。 问吧， 把 月经这一类的分为月经前、月经提前和月经那个后期，龙老师这样的打法， 好， 这样一个先期一个后期这样的打法， 好，就是月经周期月经不规律、提前或者延后等等的事情，想学的同学举手，看有没有超过半数。没超过半数还是有数？要不你说呀，我不看。 有了。 好，那就，那这个，月经提前、月经延后、月经不规律等等的啊，我们先看一般般的、最普通的教科书啊，比如说《妇经乳女科》，大家很多人都看过，对不对？那其实你们也都看过了，所以我也不用太认真讲了，但是呢，我们我这样子说啊，就是妇经乳的女科放到今天来开的时候，其实妇经乳的那个，或者说陈世铎妇经乳，他们资料是相通的吧？我在处理他们的方剂的时候，一直有一种感觉，是好像那个清朝从康熙到乾隆那段时间哦，中国人民好像阳气蛮旺的，所以他的药方里面滋阴药的比例是相对是多，那同样的药方用到现代人身上呢，就会有那个好像这个女生吃了以后身上闷闷的、重重的，甚至有一点发冷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妇经乳的女科的方子啊，常常会选择的，现在我们临床上常常会选择的调整方式就是稍微再加一点附子，就是少则五分，多则三四钱都有可能。那这样子的话，比较让他的就是以现在的人的那种，以台湾人，我真的不能说现代人，因为中国大陆人不一样。以台湾人来讲的话，台湾人的阳虚体质相当明显，所以附子什么的，甚至人参附子的结构、干姜附子的结构，先把它补助它的那个暖，先把它补助它的那个能量的部分，然后那些阴药才好使。那么妇经乳的女科啊，她的我现在说的是一个通则，因为龙老师要我先把通则分类嘛，她就说通常经水的周期太短的话，是这个是她说一般人啊，就是妇经乳陈世铎每次都要说一般的医家就以为是这样而已，但是我的看法是更有高见啊，她就是。就是都要用这种方法去奚落别人，那他就说呢，就是一般人呢，就是月经来得太快，而且往往也是量比较大的，一般人就会说这个女人是血太热， 那各位同学，如果你是女生而你月经提早来，你有没有在中医诊所住的地方吃过稍微就是好像帮你清热凉血的药啊？有没有？有没有？一个经验值都没有啊？还是你们月经没早来过？月经周期太短，你医过没有？啊？ 但量不多。 量不多。那他就说，这个呢，他说一般人都以为是这个女人血太热，然后呢，他说，但是呢，他说啊，他觉得那个热其实是集中在人的肾水之中的那个火太旺，但这是清朝的女人啊，我跟你讲，中国的女科很可怕，就是过了民国年间以后，很多招数都要改，因为民国年代以后，女人不是那样子关在家里面不动的生物了，所以这个是历代一些很好的女科的方书，到今天都要不断的接受挑战跟考验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她那个时候她就会用一些什么丹皮、白芍、熟地、地骨皮、青蒿、白茯苓、黄柏，然后这样子去稍微让肾火平静一点，滋肾火，平肾水。滋肾水来平肾火，大概是这个路数。然后呢，他又说，如果是月经的周期太拉得太长，他说一般人都认为是这个女人血太虚，但是呢，他就觉得呢，应该不是血太虚，可能是这个人因为有寒气，所以塞住的可能性比血虚的可能性高。所以呢，他就是如何通血路，稍微暖一点血。所以什么熟地、白芍、川穹、白术、柴胡、肉桂啊，然后续断五味子，那这样子，那这个结构的话，到今天的女人的血就比这个结构，它其实它的肉桂放五分啊，也不少了。但是现代的女人的话，其实附子、干姜恐怕都得放，而且这只是处理温度、寒热的问题。但是这个通血啊。这个熟地、白芍、川穹，这个四物汤结构，你大家同学也大家认得啊，就是在怎么样通的好一点。那它的通法就是，比如说熟地、白芍都用的很重，都用一两啊，就是他认为的比较适合的。然后他说，那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月经呢，有时候提前，有时候拉后的。那他说这个混乱呢，就是。多半是肝气郁结造成的，就是身体里面的系统的混乱，那他就比较建议是什么，当然也是要补内分泌啦，就是菟丝子多一点，白芍多一点，然后还有什么当归也很多啊，然后再来是柴胡一点点，然后呢熟地普通量，山药普通量，茯苓普通量，荆芥碎一些些，就是用这样子方法。那至于说还有一种呢，他说有一种女人呢是几个月一次月经的，他说这种三个月，他说有一种女人根本就是仙人骨啊，就这种有仙骨有慧根的女人，就是她就是一季一经才是正常。他说这种女人如果动了凡心以后，反而会变成一个月一次。他说我们反而是要挽回她的仙人骨，让她恢复一季一次才好。所以就是如果有女生是季经的话，那父亲主或者陈师铎认为保持季经的状态。是你的身体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因为我妹妹小时候就是一季一经，然后等到喜欢上隔壁班哪个男生以后，就变成月经了，就是动了凡心就不行了。啊，那再来呢？他有一条啊，说是就是应该已经更年期结束了，然后还来。那他就说这个是肝跟脾不调和啊，所以怎么样血被挤出来，所以用怎么调和肝脾的结构。然后他就说有些女人呢，他说经血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就乱七八糟的。然后他说这样子的话，你会以为他是血啊，血是淤血吗？他说这种时候这种混乱的，他说那还是要看肝郁，不是看淤血啊，所以就是，那于是他就说要怎么样调补，就他其实还是补血的药物，行血药物很多，但是掺杂一点疏肝的药，大概，然后再来是 再来是月经来之前肚子先疼啊、哦，它有它的治法，这白芍当归。不过那个的话，龙哥哥他如果用那个当归芍药散再加这个补荷尔蒙的那些药物，比如说菟丝子啊、鸡梨子那些，就很好用啊、哦。是不是要用父亲煮这个方就不一定了。那因为父亲煮方虽然有它的一些理论框架，但是我们因为平常是玩经方的嘛，那经方本来就很好用的，也不见得要用到那里去，所以呢，就先就是那治什么什么月经结束以后肚子疼就很少吧，然后呢月经来之前先吐血这个也少吧，然后还有月经快来的时候呢肚脐以下先疼起来，就是它有分得很细啦。但是这种书其实是很好的书，因为它是那种即使是你没有学过中医的人哦，也可以看的就能够理解能够开药。那但是这样的书不好的点是在于现在的女人体质跟清朝不一样，你要抓住那个不一样的通则，你每次开的时候自己要会改方哦，大概是这样子。嗯，那接下来时间还给龙老师，谢谢。 好，你好，休息一下。嗯，月经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月经它一般来说，如果是在我临床会分成，最少分成好几块。第一，月经先驱，是吧？月经那个后期，这是大家喜欢分的。月经里面还有好多，其实月经里面我在我的分是大概是60多种。60多种这样来前面讲也蛮难讲。你刚才问的是月经什么情况？ 先起后期。 好， 那我就回复。 我会觉得60多种你就用60多种来一个个问龙老师反而比较简单，最难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这样吧，我还是按照他们说，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切磋，再来切磋，那太多了。 我跟你讲，我心里面讲那个树枝状图， 嗯， 就是大分来讲， 对， 先分偏寒、偏热、偏瘀， 哎，对对对， 然后呢，再分这个偏瘀是淤血还是肝气郁结， 对对对， 然后寒的话是哪种寒， 对对对， 就是你这样子用树枝状来分的话，60多种应该是可以处理完。 我们农家就是这样分的，他是把。整个这样， 那就小胡你来帮忙画树枝好不好？ 啊，那是 就大主干，先分大主干，然后再，因为这个是人家本身的逻辑是这样子，你少讲了那个大框架就坏掉了，你知道？ 龙虾它治病它是，我不是老会讲吗？它一般都是拿着组织，比如说我要治这个人，我们龙虾我父亲给我讲课是先从头部讲完以后。讲完以后讲这个五官，讲完了嘴巴，这一路长到脚下，所以这个病人来一看我就知道大概什么情况，这是我们农家的训练一些方法。这个东西包括月经也是，他会分一个组出来，然后再这样分。这个东西可能蛮难讲，还是这样吧，我还是按照他走，先跟你讲个月经先期，然后再讲个月经后期。因为讲那个东西比较太多了，我还是你们怎么提问我怎么来答吧。这样也 那个龙老师，我还是按你自己的方法来讲，我提问可能我提问主播呢很偏，但是没有你的就是你认为该怎么讲，你跟我讲月经这一块儿，妇女月经这一块儿了，不论她先期后期或是不孕期，按你的方法给我们这样讲述可以吗？ 我的方法太长了，我就告诉你，徐文波都给我写了5年，我才教了他一半的妇科。 不是，但是这也只是证明徐文波的智商是，你知道这个。 哎，龙老师，你有没有那个主干来？我们要先分辨什么？ 主干就跟金叔说的一样吧， 首 先是不是？我们龙， 我觉得你下海来用力炸。就是你应该是可以做出分类的归纳吧， 是可以做出 你来做吧。 那我就听你的了，可以吧？你为什么我答什么？ 来主导那个， 你为什么我答什么？ 主干的制造，框架的制造 ，OK。 好，就是我觉得我们先按照周期这一块先来看，就是如果它有周期的问题，然后譬如说周期前后，或者是有时候忽前忽后这样的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他如果病人来是讲述这一个点，那我们先的大框架应该要先看他的 先看寒热或者看什么？ 如果是它这个有分三种打法，三种，第一种就是按照经方打法，知道吧？经方那方那就是分它，看是在哪个经络，哪个经，比如结阴啊、少阴啊，哎，啊，这些这个少阳啊，这些都有，这是一种打法。 这边是我不好意思打个岔，这样这边的分经络是看经络通不通？ 不是，就是按那个六经， 就是有没有少阴病，有没有厥阴病？ 哎，对了对了对，哎，对了对。 就是说，如果他有少阴病，有厥阴病，就先治少阴病。 哎，对 对 对 ，OK， 对是的。这是经方的打法，啊，农家的打法，他是，因为他还是沿着古法过来，他是从气来着手，知道吧？比如这个人有没有生气啊、憋闷啊等等，他是从这块主分，啊，所以还一种打法是，从血液，因为你的以肝为主，以血为主嘛。大概就是这样，我在临床上大概是个三大块。 Okay. 那周期问题在六经上的打法比较常见的有没有哪几个方式？比如说它容易是厥阴，或是容易是少阴，比较就是体质上比较常看到什么？ 你说了， 我比较如果是这个，我其实比较常看到是少阴体质啊，就是如果是后如果是经期比较长的，我比较常看到少阴的症状，比如说四逆或是附子理中这样的状况。那我不晓得龙老师这边有没有？在这边比较常见的可能会有哪些？ 那我们先是谈周期延长，还是谈他刚才问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先期，还一个是后期，后期叫延长。 好，我们先分先期、后期跟先后无定期。 好，可以。那你说先期你一般喜欢用什么方吗？就拿经方，我们主要是谈经方再说。 是， 就是月经提早来的。 对呀、 啊，通常。就是你在临床上你看到的是哪个汤证？ 哎，对，哪个汤证？ 先期就比较常看到，其实那个不算，我是用当归补血汤比较多。先期 就是血虚，他觉得，当归补血汤算不算经方我也不知道。 对，所以先期我反而没有什么用经方的药。 先期那个它是先期，它是有两种，按照古法就是刚才医师说了，他们会说它是有点稀乱。其实按现在人来说它不是，现在我感觉到好多都是压力、睡觉等等，这块引起比较多。我的打法是用桂枝汤加当归。 桂枝当归汤。 对，桂枝汤加当归。 所以这个是在什么样的主症框架 下？就是你是以这个人你看得出来他的生活压力大，然后神经紧张。 对， 那生活压力大，神经紧张，为什么不是加龙骨牡蛎呢？因为加当归有加当归的意义在，因为桂枝汤加当归整个就是厥阴方了。但是 没事，你说吧，反正我们探讨。 什么样的神经紧张你会觉得加龙骨牡蛎之类的？什么样你会觉得哎，这个桂枝加当归比较适合？ 我一般是加龙骨牡蛎是放在后期。 后期。 对，就是延长我才会加。这我是这样分的，比如说他来完例假干不了，那是后期，就会加龙骨牡蛎。他这边来说，很多人他都是因为这种人，你要记住，他一来，他脸色不是太好。另外，这种偏向少，只说偏少哈，我的临床经验是偏少，而且是。一般的做文字工作比较多，我这碰到过是蛮多是这样的人。当然，临床我的经验不见得足了。 所以遇到有压力啊，或者睡眠不太好， 对、啊， 然后脸色不太好、偏瘦这样的，可能会先考虑用桂枝汤加当归，这可能占比较多数。 对。那 如果是不是还会遇到一些有虚热的病人？就是真的是虚热。 对。 那真的虚热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常见的方法？ 常见的打法这边我会也还是在，因为我现在是想讲一些，因为我们看病的时候有时候辨证不是很清楚，知道吧？有两种打法，一种就是说我一天就是看100多个病人，那我基本上会拿桂枝汤在当归里面加点香附，知道吧？解一下， 这这种，他当然你要肯定要详细去辩证，那是我现在看的，比如我一天才看一个病人，那我就会更详细的，详细的就会根据他的情况，也可能会用到小柴胡去加减。小柴胡加减这个治疗先期的效果，有时候打得更准一点。 所以他也是加在桂枝汤加当归里面。 不是 他 就开小柴胡， 就是小柴胡， 就是不会合方了、 啊。对对对，不会合方的。对。 所以这时候的小柴胡会有柴胡症吗？ 会有一点点，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稀嫩啦、啊、这块啊，它都会出现加一点点。对。嗯，跟你做加减，它也是根据每个人的，如果在我那个就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脸色，这个。不同的情况加点四逆散，四逆散我的农家是这样的，我会把四逆散打成粉末，然后包好三克五克六克，你再煮小柴胡汤，然后你拿回去吃一点点，或者是啊，如果我要开方剂，那我里面就会把那个当归，把那个就是四逆汤里面的结构加在小柴胡里面，这个是治疗先期我常用的这两个粗俗的方法，就是。对， 那什么情况下会用小柴胡而已？那什么情况下会？ 桂枝就是说，我刚才已经说了，它偏向于这个脸色发白呀、啊、气血不太足的人呐、啊，啊，那种人他是偏向脸色偏黄啊，或者是偏那个，就说你一看就感觉他是有点燥啊，或者有点嫩啊，大概这样。 就小柴胡比较偏黄偏燥热的感觉。 那小柴胡跟四逆散呢？就是什么时候会想 加四逆散？什么样的特征会让人想加四逆散？ 四逆散我就会感觉到他这种人，就说也是有点唠叨吧。对，我会加。对。 其实小胡，我知道你不太喜欢用这种方式去感觉病人哦。 嗯。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玩经方玩到今天哦，这个人这个德性就是要吃四逆散，这个人这个德性就是要吃小柴。已经差不多开始有感觉， 对， 嗯， 小柴可以，四逆散比较少抓， 嗯，因为对， 就是那种看世界是这样， 嗯， 哈哈 哈 有点善太实这样， 对，就是这世界总是不合他意，他的控制狂，没有人达到他的标准，所以看看觉得，人生还是挺无奈的。就他的语言会自然形成，让你看得出来，他的人生是很无奈的。 嗯，对。另外还有一种偏一种，就是比较多一点的，偏的有点他有点烦呢，就说烦呢，还有一点点心悸的，那我会这种就说，那我也还是回到桂枝汤，只是用小建中汤。去加减，他就不会单纯只用那桂枝汤，我把桂枝稍微减少一点点，就是符合小建中汤的结构一样的， 就芍药可能会加一点。 哎，对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先期我大概就是用这三路吧，其实就是两路，一个桂枝，一个小柴胡，如果按军方来说，对。 那第二个就是同样是先期，你说第二个观点是气滞，就是气。因为你说要看气滞跟看淤血嘛，对不对？所以经方的部分讲的，你说第二块是气滞，第三块是淤血。 那个还要挖？ 不是啊，你自己这样分类的。 我是分类的，是这么说。但是我们主要是谈经方为主呗。好，那就谈一点。下面的不谈了哈，只是谈这一个，谈这一个。我告诉你，古代的他们有一个这个，就说。谈气的这方面，它是就是用香附，但它香附有不同的治法，它会把它治好，比如七字香附、九字香附，然后它出外呢，或者是碰到这种了，它就带这个药，这是偏向气滞的打法，带着这个药，比如说这个素寒呢，用的紫苏啊，叫他回家去用的紫苏，或者是没有了用的葱啊、用的姜啊，啊煮水送服这个药。啊、哦，这个就根据那个整个那个加减就太长，我一下子也没办法跟大家讲好多。说句实在话，因为是现在， 原来我刚刚学完医的时候，是我父亲让我出门，因为我们学完医要实习嘛，不比现在在医院，是在医院实习。哎，我们农家实习是把你赶到外面去实习。 对，要死人，医死人，不要在家里。 哎，对对对。 我现在说，我们这样，我们现在来假想一个主题啊。 嗯。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中药团购的这种疯人团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大家哎，真的谁家像女巫一样开一个大锅，做了一个几制香附，然后呢打成粉，分成100包，啊，那这个当然其实也是可以，人家就说什么有什么病用什么送服嘛之类的，因为香附做得好的话，其实那粉很万用啦，是很好的中成药啊。那但是。你知道这个香附粉，他还说你如果怎么样就加什么，怎么样就加什么姜汤服，对不对？这能不能理解？但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人的体质他必须是偏于适合用香附的那个气质的状况。 嗯。 那么， 嗯， 龙哥，我们怎么样一眼就是看得出来？哎呀，这个人气不通，适合用香附。就同学要的是这个一眼。 好。一般来说，姜父他有这种说法，女人以气为主，所有的女人都可以用姜父，不管他什么病， 只要是女的，是吧？ 这就通用吧。 啊， 这个当然是不符合现在哈、哦，我只是 跟、啊、现在很多男人也很 哎，对我只是这么讲，这就是我出外，我父亲就是给我来几个药，就是说，我说这几个药怎么治病呢？他就跟你讲，大概就会给你用3天时间，把这个整个你碰到什么情况。这样你一出门你就不方，要不来了好多病人，你这个怎么药啊？他就这边打一勺干，这样包着，哎，你拿去吃一天，他也不会给多的，因为是免费送药嘛，吃一天，对，吃一天，吃完了，然后第二天再反应。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是不适合用香 水？他就说你的都用，不管他， 都用， 听懂吧？ 就算是很虚，也是通了之后会比较不虚，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他不会用好多，2-3克、3-5克，难道这边又加大量的？比如说，好，再跟着脾虚用山药煮送服，打个比方来说，是吧？他开始来看到你这个是有寒的，又按我们中医说有太阳症啊，那我就用的这个东西先把寒去掉，第二天来啊，有这样一个情况，大概是这样，因为他要在病人家里吃住要赚人家钱。而且要能待得住，所以他就要立竿见影的效果。稍微多讲一点，等一下再回到这话题不咯？讲我的经历不咯？讲还是不讲？ 要骗吃骗喝的一定要教，对不对？大家商品化，对，大家就可以挣点家产，不错啊。 好，可以稍微讲一点点哈，也不讲太多。因为农家是这样，一学完医以后，到了18岁到20岁之间，看跟每个人达到那个关。他有9道关，过了这9道关才会允许出去。9道关我也不要讲太多，大概9道关它是3大关。第一道关是眯着眼睛把脉，他要分出这个人的病情来。然后第二道关他是跟那个，这还是把脉的，这第二道关分出来那个心情的啊。第三道关就不说了，反正就第一道关是把脉，就要知道这个。病人大概的情况，这是第一道关，你能过。这一第一道关里面有3道关，总共是9道关。第二道关是药物关，拿这个常用的药200-300种药，他不知道他拿几种，煮个10个药，你要尝出来，最少尝出8-9种，就是尝出6种都不合格。好，这里面刚才第二道关里面还有分方剂，他会煮出好多方剂来。你要这个10个方剂里面，你要尝出来，然后那个方剂里面，那就第三道关最难，它在里面做加减，你还要尝得出来。就是这个，第一个是诊断关，第二个是药物关，第三道关是叫治疗关。不管你什么病，要到3到5分钟来解决，就让人家缓解。这个就不谈了。然后这个过了这个9道关以后。好，农家家族才会放你出去实习，才能实习。实习怎么办呢？第一年是沿着父辈他找过的位置，比如我父亲他就标好，我这一年到哪个村，在哪边前面找完了，就是我现在都已经标好了，以后我儿子要实习就沿着这边找。他为什么这么找呢？第一，我父亲跟我讲过以后，加上我自己自悟，我得到经验是：第一，你找到这个官以后。 比如说这样比你把你丢在另外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你不容易饿死。因为我出去只有20块钱，他现在不给你多少钱的，就是这些该准备东西给你出去。然后呢还一个是你到了那个村庄啊，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那个方法，然后他们的村庄有很多人是你父亲看过的病，一听说哦，我打个比方，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啊、哦，你爸爸人好厉害啊，我有什么病呢，被他治好了，这样就坚定你治中医的信心。第三，你到那边可以有饭吃，不会饿死。然后他人呢会，感觉会有出现各种各样病来找你看病，这样这是第一年，一般是沿着他来找，刚好差不多就找完了，所以我们就会农家就会准备这些药，准备这些药呢，你这是第一年，第二年的话，好，他就会跟你告诉你去访哪些老师，他认为比较好的，第二年你就把这些老师访遍了，学习东西。第三年他会告诉你我在哪个山看到什么药，你要去把它采回来，知道在哪里哪里。大概是就是分三年，三年合格以后才能做柜台。我们农家年呢是做柜，才能是做柜台看病。好，这个不讲，我们接着讲这个。为什么讲气郁这块？所以这个用这个附子的话，因为他也基叔也说了，年代过去的女人基本在家里不出来。都会气郁气得比较厉害，我们现在应该是相对来说不是在气郁，应该叫气散。这个话我不标准， 往上， 哎，对对对，散掉 散 掉，就说丙，所以他们说描述肝郁，我会跟我学生说你描述肝郁不是很对，应该是肝的里面的东西能量少了，年代他是憋的，因为他又不能到人家家里去玩，又不能干嘛，只能在家里就是在屋里待。所以年代那个方法是非常好用，现在要用这个方法，你的一定要加足，我就喜欢加刚才跟你说了，比如小柴胡啊、桂枝汤啊，加在这里面，这次就气的打法，打个比方说四物汤我也会加了，打个比方来说，对，刚才血的打法农家就是另外一个方，鸡血藤，也是通过炮制以后带走。带着走，如出现例假的问题，也是用这些乱七八糟的。 鸡血藤那在什么样的状况？ 鸡血藤是吧？就是血少，它是有一句话，我们那个民间叫一剂鸡血藤代替四物汤，一味鸡血藤嘛，就跟四物汤的作用差不多。比如说它是藤类，它可以通经络，而且它是红色又可以补血。鸡血藤你们不知道了，真正好的鸡血藤100年以上。你只要砍一刀，它流的那个汁都是红色的。正宗炼鸡血藤膏就是用那个汁，现在弄鸡血藤是拿那个藤砍来煮水，再炼膏。听懂了吧？所以我们要砍到那个好的那个鸡血藤，把它剁一刀，然后把那个汁拿回来，我们农家把它炮制好了，再把它拿成粉末，这个叫鸡血藤。 就是血少的情况下都可能会用的， 基本上他就会用，基本上就 是这样的小伙。就比如说啊，鸡血藤的这个龙哥哥这个说法，其实是制造了一个 reference。你看张仲景那个时代，那这女人月经不通，对不对？抵当他们给她开下去，谁在管她血虚不虚啊？对不对？可是现在的话，就变成说鸡血藤本身是相当补血的，而且破血也不凶恶。 哎， 就是你知道，就是整件事情要。就是补的部分要多一些， 哎，对， 然后开破的部分没有那么厉害， 对对对。 那古时候可能一个相妇，什么女人的气塞住了，把它打通了，也都舒服很多。 对。 那现在就要加考虑气散掉的问题。那问题是，请问气散掉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通则？就是用在这个，就是气散掉的人，其实还是有可能是气郁的，对不对？ 对，有气郁，肯定。 就是。气不够也会郁住，这是 肯定的， 就是肝胆之气虚弱，一样会气郁。只是那个开法哦，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们2013年在台湾啊，同学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后来是问上海的李欣老师，就是说，他说他斜肋骨痛啊，那个左斜痛，然后呢，他说问上海李欣老师说，为什么我用父亲煮的那个 治肋骨痛的那个方，什么左肋痛右肋痛，那个方子写在里面很清楚的啊，用了就反而更痛。然后呢，用张仲景的柴胡桂枝汤呢就不好不坏，可是呢我用那个十方的加味逍遥散啊，反而是好了一点。那李欣老师就回答那同学说，你看你的底子是这么虚，就是当你虚到这样的时候，你的气就算滞涩不通，你看父亲煮的那个肋骨痛的方就是通气，对不对？一点都不补，反而散。那中张仲景的柴胡桂枝汤呢，不补不泻，刚好在中间。那加味逍遥散呢，稍微又补你一点点。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要处理气，也就一般的通则来讲的话，这个病人的确是可以带来一个非常气郁的种种症状，比如说这里疼那里疼啊什么的。然后，但是技术点的难度是，你怎么样给他足够的气去开那个郁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个人肝胆之气都郁结了，他那个能量来源不够，就像你上次说什么我们小黄啊，整个这个少阳都寒掉了，那他也是郁啊，对不对？也是脸色发青啊，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所以我喜欢跟机制叔叔讨论，就是在这里好玩。你们这些人，就说打个比方，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这桌子上接到的东西，也等于说干着玉一样，但是那个东西很结实，基本上钉在那边。我们你如果去要强行把它刮掉，会伤到桌子皮。但是你拿水去泡它，你泡完了以后摸布一摸就摸掉了。这就是机器叔叔说的意思，一定要把这气血补足了以后，能让你再来气这肝郁，或者气郁。 那我这样子说哈， 嗯， 肝胆之气极端不足的郁结啊， 嗯， 要把这一块气补足， 嗯， 用什么方法比较是普遍通用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人像张锡纯就说黄芪很补肝胆之气嘛，对不对？那有的人是不是觉得逍遥散比较补肝胆之气？对，但就是肝阳虚，我们就说就肝根本能量就不够，那小建中汤是不是也能补肝气呢？就是事实上你在临床上觉得要把这个底先打好了，这个打底方是用什么比较适合？是桂枝加当归还是小建？ 很简单，有两种打法。一种打法就是柴胡加桂枝，简简单单，就说这是开方用的，没办法，来了这边，我不说了，我那个气虚了，在柴胡桂枝汤里面加的是金子啊，打个比方说血虚啦，好，加的四物汤啦，我感到了什么什么，这里面加的酸枣仁，那打个比方说， 就是四君子汤是单纯结构的补气药，对不对？ 哎，对。 那四物汤如果你结构上可以的话，也是补血药。就是这个在你的那个疏导的方剂里面， 嗯， 就是补气补血的药就先加好在里面啊， 哎， 这是第一个方法。 但是哎，这里面的量不会用得太大。打个比方说，这是我临床经验哈，我整个比如说我要加那个四金子进去，好，它里面本身有党参，你就加点白术，加点茯苓，它就不会加的乱嘛。比如柴胡桂枝。两个我们叫合方，农家是把这个叫做结脾方，十大结脾方之一嘛。柴胡跟桂枝它是最好结脾，就是脾合在一起。 嗯，结脾方。 对对，结对脾五最好的一个方剂，我们叫结脾方。对对对，然后这里面你就比如说加点白术，加点茯苓，这不就达到了补气的作用吗？好啊，你在当归里面它里面有白芍。你加点当归，打个比方来说哈，加点川芎，啊，这你就加个一两个药就够了，不是说大堆的药，你加减的药一定不能影响主的方价，这是开业法，因为病人太多，我没办法辨证呐，啊，难道不是开业的话，现在人还是回到经方里面，当归四逆汤是我喜欢用的一点点，就是补那个。 我想它应该是柴胡桂枝汤里面，如果要外挂这些，大概量的比例是怎么样？ 哦，量的比例是吧？不会太多，看情况，这个就很难说了，很难说。一般来说，这个是，你跟叔叔这边他基本上都讲得很清楚。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打个比方来说啊，我先举四金子吧，四金子我这个柴胡桂枝大概用9到10克，那我加白术也是9到10克，茯苓也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还蛮多的。 啊，对，就是这样。好，这是一般的这种打法。好，人呢再是体质，我感觉它很虚，而且热的话，我还是用这个方剂，我会打成粉，打成粗粉，让它去用布包着煮，一次用18克到30克之间，这是比较能比较差的。 就是我没有，大家可能也没有听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也不想问了，因为这是常规处理就好了啊。 对， 这个差不多药物加减啊，说不要挂太多，这尝试范围。 对，尝试范围没必要去，你自己去根据临床经验，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大小，因为农家他有个话就是说传方不传量，量没办法传，比如这个呢1.8米的，你说吃多少量？好，这个才1.5米的，吃多少量？所以他就根据，所以说为什么不传量？ 反正我们自己主要有自己的， 哎，对， 经验，对，差不多是知道的。 对。 那当归四逆汤是也是类似， 就是你说给肝胆之气打底用当归四逆汤， 哎，对，我把它搞好了以后，如果还有一点肝炎，那我随便用的四逆散什么通一下不就好了吗？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经方的常态， 嗯， 就是你知道，少阳病，你开少阳药。然后剧烈的药症相反出现的都是回去用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味汤先治绝，就是那个底子不没有的话，你连少阳病都没办法治，这是常有的。 对，还有如果你要用那个常用方，比如说什么软肝煎啊什么什么的，那个我就基本上用的比较少，但是这也是一路打法，明白了吗？ 肝血不足，你快点针对肝血不足，可以用灌煎啊。 对 啊，可是用了之后，人家几天之内胃也就受不了，开始拉稀了。 哎，对。就说你一定要用到这个，就是记住这种肝，这个现在人的，就说肝郁没有年代过去好治在哪里，它是少掉了这个东西的肝郁，就记住这一个主要就可以了，不是多的肝郁， 就是过去的肝郁是它的好像气太多塞住了， 嗯， 所以只要疏导就好， 嗯， 那现在人的肝郁是阳虚而阴实。 哎， 就是能量不够，所以 哎，对， 好， 对，所以大家差不多讲完了。 请问一下，厥阴病的药和少阴病就是何方呢？还是 说 先打 的 第一个当 先？这个东西啊，你最好，问题我教你，你要说这个病人是什么样的主症框架，这样问才会问得精确。 对呀，没有这样同法打，比如这个人是厥阴的，那我先把厥阴治了再说。 我这样子说好了，如果这个人。同时是手指冰冷、脉细欲绝的当归四逆加味汤症，但他同时又是脸变色、昏黑，然后肉垮垮的水毒体质。那事实上，你要一天之内把真武汤跟当归四逆加味汤煮在同一锅里面，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通常我们都是先快速的把它当归四逆汤症去除了，然后再长期调理它的真武汤症，这样比较单纯明快。 嗯，所以罗老师刚刚这种加减， 其实一天之内你又要吃真武汤又要吃乌梅丸，这是常的。 就像刚刚这个加减，其实不只是月经间期，其实在整个 间期后期，基本上这其实我刚才说的大概基本上就包括了所有的月经治疗的方法了， 就是那个周期性的混乱， 哎， 差不多原则都 就基本上就这些，啊，这大的框架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先期大概就刚刚那三种，然后加上这些补充。那后期的话有什么常见的？ 后期其实是，如果说那我会多，就说也大概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像这个金叔说的一样，后期他那个力不干，一般来说，他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更正多一点点，前面就说的不好听，就是我刚才气少的气郁多一点点，先期在我的认识是这样，先期是气少的气郁多一点点，后期是气血不足的 那个多一点点，那我就基本上会在里面，比如说我昨天也大概稍微讲过一点，我喜欢用这柴胡、龙骨啦，啊，这些啊这些仙鹤草啦，仙鹤草是我最喜欢第一个出手的，因为农家认为仙鹤草它吃人第一不会把人吃坏，当然这是我们家的认为的啊，不一定正确。第二，它那个又可以补虚，因为它叫那个镇嘛，叫什么，反正没有力气吃了有力气，是吧？哎，对对，好。第三，它那边对那些还一个是什么？它对水液的调节又比较好，它可以调节水。另外，它还有一个暖房脐的什么蝶汀，就是现在说的哈，原来过去我们农家一直在用。啊，如果按照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是比较重要的，它特别是对一些有些寒冷的，它不会把它带到里面去， 就不速邪。 哎，对对对，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常用在就像昨天说的一样，我前天也跟大家讲，常用的它发烧，这个是应该是有外邪，哎，我用仙鹤草，我可以把它发烧治好，我就不在乎它。又不会把人打虚，明白吗？ 好，那我们这边的那些疯狂嗑药团哈， 嗯， 是不是仙鹤草煮的红糖砖啊，什么那种啊，什么农村红糖， 对， 然后仙鹤草炼制这种，能自己去做商品啊？ 对呀、 啊，这倒是可以卖给别人的，这个。 对，对呀、 啊。刘黄总，你们投个20万什么的，就是炼那个这个叫买金。仙鹤草红糖砖啊，我们跟龙家订货如何？这叫龙家， 我们合作， 好不好？ 合作， 先拿个200万如何？但我觉得卖得掉，你知道，这种东西真的是谁都可以吃哦，很好卖。仙鹤草红糖砖， 它这里面还是要加药。打个比方来说，我稍微讲一点加减啊，比如说你如果是要调大多数人，最安全的加减加大枣啊，稍微要些虚的加那个桂圆露。是，它是这有加减的， 听起来还是很好入口啊。 哎，对，非常好吃，对，打个人这是开玩笑的，但要再说 啊、哦，红枣桂圆肉做的红糖砖，微微还可以加一点姜，对不对？ 对，可以，完全可以。它这本身就是生姜大枣， 因为它这本来就是脱力茶嘛，对不对？ 嗯、 所以工作劳累就喝一下，对不对？饮鸩止渴都好，对不对？反正卖得掉有钱赚就好了。好，这个很好商品化，你们看谁就跟农家下订单嘛。 不要，我是这么说，因为这个方子我不是这一类，我是用这个仙鹤草在申请另外一方面，专门治疗老年痴呆的，大家老年痴呆都能治，你想想，听懂了吗？ 好，那又多了一个广告词了啊。因为我是说，我们现在是因为我的那个买药团啊，龙哥你可能不了解我们的企业结构 啊。可以，你说 是这样的，就是你想啊。如果你农家做了一个仙鹤草什么、桂圆肉大枣红糖砖， 对， 然后宣称疗效可以治老年痴呆， 嗯， 你这个东西要上来，你要经过多少批合批，对不对？药品什么的，对，你那个重重关卡很难搞的， 肯定的。 但是呢，我们呢托你做它200斤什么的， 嗯， 然后呢你卖给我们，你也赚到钱啦， 对 不对？可是没有人跟你要什么药检合格什么。然后我们拿去就说这是农家做的、啊、听说可以治这个、老年痴呆什么治脱力，然后大家随便卖了吃也没有人找你麻烦，你懂我吗？就是所有的法律责任只要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人家有人是洗钱嘛，我们这样洗药的话什么责任都规避掉了，对不对？而且我们这边卖药啊一点顾虑都没有，而且他说这药不是我家做的、啊、是江西买来的，顺手帮你代购而已啊，我们怎么有责任呢？对不对？吃死再多人我们也没责任呢、啊。对不对？所以那你也不用去过药检，我们也不用担责任，就是这样子洗药就没有法律的问题啦。啊，是这样子的企业结构啊。对， 也问题不大，我没有谈。 那你拿钱啊，你拿钱下订啊，因为你订着大家来给你买。 现在有个大的机构不就是，但是今年我这边都给他做了900公斤。没事，你要50公斤我都给你做，可以吧？这没关系的。 好了，他答应接单，然后答应接单。 老丈人做的就是这个吧？ 啊？ 路上你说老丈人做那个红糖那个？ 什么？我做的红糖是几种？做的第一种是治疗女人月经不调的，用益母草膏做的。 啊，对对， 益母草膏。 哎，对，还有一种是治疗感冒的，用紫苏啊，用这些做的，知道吧？对，我只做了这两种，我自己卖，因为刚才说的这几种开发都是人家指定的，所以反正别人卖的东西我就不卖，听懂了吧？这要保证经销商有钱赚。不说这话，这个好，我们好像做广告了。 我们说保证经销商，就你那经销商什么德行？一个人，你给他那么多钱干嘛？ 好，来，我们接着谈的业绩好好去，我把去，要不然一个下午谈的怎么赚钱去？好，这个一般业绩好去，我也基本上是用刚才说桂枝汤啦。或者是又就是基本上用桂枝汤加减，肾虚了你可以加点那个鲜灵皮呀， 这之类。如果是感觉到只是一般的啊，你就加点黄芪呀，这样加啊。你感到稍微有点点，就是夜间后期一点点不行，你也可以加点三七止血、血瘀呀这一块的哈。其实过去清代有一个这个方子，我记得老师的方子，难道我辟出来基本上跟他有点会相似？有一个不知道是哪个老师写的，他也基本上是这一类，你不管嘛，反正我是临床是这样用的。夜间不干净啊，或者夜间好奇啊，效果都蛮好的。对，比如说他本来是要五天干的啊，他到十来天没干，你跟他用了这个药，一般三天左右应该是有效，不能说百分之百啊。 所以就是我确认一下，你说月经三天，一般三天，那到五六天的那种，也是用桂枝汤加减去收。 对，我基本上还是回到刚才那个主的框架，主的框架那几个，这就是我调的月经的主的框架。我这记性不好，我大概看看能不能记住，柴胡龙骨，柴胡桂枝汤。小那个桂枝汤、柴胡汤，还有一个当归四逆，好像是讲了这几种吧，大概就这四个主框架，一般来调整现在的你的业绩毛病。对， 龙老师可以问一个，因为我看三七跟鸡血藤都是属于有补血的时候有带瘀的，就是可以化瘀。 哎， 什么时候要用三七，什么时候要用鸡血 藤？哦，如果我要达到这个。我感觉到本来我们说了，我第一个首先会加的是仙鹤草，因为仙鹤草它由于补虚，由于这个好，如果气虚了，那我会加黄芪、党参，是吧？好，如果我要修涩一点，我会加柴胡、龙骨、牡蛎。哦，不是，加龙骨、牡蛎，说错了。哎，对，还有什么？ 他问的是 血瘀、 鸡血藤跟三七，你是什么时候用三七，什么时候用鸡血藤？ 哦，这个。我如果感觉他是血虚的厉害，我会用鸡血藤，不会用三七。但是我想达到那个气逆的作用，又不伤生血的情况下，我会用三七。就说他血不是太虚，但是我想止住这个血，用三七。 就是说止血。 哎，对。 也就是说，三七比鸡血藤止血。 哎，我用它止住血嘛。 对。 止你的力量多了。多了或者后期啊，不就要止住吗？但是止住你不要用别的什么五倍止的乱七八糟去收嘛，收完了以后，它到以后会变成子宫肌瘤啊什么乱七八糟囊肿啊，哎，利用这个搞完了以后，它就不容易得那个变症嘛。 对，就是说到这个女科 你说， 就比如说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比如说，现在偶尔会听到一些女性的客户说，她月经结束以后那个血还是不干净，就是。长期的有渗漏，对不对？ 嗯。 那这种长期的有渗漏呢，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古代女人的体质，或者说这个女人她的体质没有很差的话，往往比如说收血的方子，比如说当归补血汤啊，什么龟皮汤啊，对不对？都有收血的效果。那如果是各位同学自己学的，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样一般般，也就收得不错。那或者用一些比较强悍的止血药啊，就是什么你的药方里面加一点什么造心土啊，但不强害的三七什么的也会有止血的效果。但是呢，现在的妇女同胞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先认得出来，而我要说这个认得出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哦， 就你要先认得出来这个人其实是虚到多夸张的地步。就当你如果常规的这些止血的射血的方剂用了以后都没有效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他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虚，而且这个人其实在你面前是很活得很勇猛来劲的，你不会知道他有这么虚。但是当然龙哥哥家就有虚到那种程度的人，龙哥如果在他肚子上这样的摸着啊，因为他带我摸过，要怕我被人家气烧死啊，所以还什么护住我的后心口啊，这样子运气帮我看啊，就是那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肚脐上面传染的气啊，就好像什么湿湿热热一坨东西已经腐烂的烧掉了发酵的那种感觉，那个就是他那个心里面的那个他的身体的肉体能已经都是毒火了，但是看起来这个人还是很奋发的，就是你除了这个脸色好像隐隐有一点苍灰色青灰色猪肝色之外，他看起来也是正常奋发之人，你知道你不会知道他有这么虚。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已经是猪肝色，就 脸里面夹一个什么猪肝色青灰色的话，那古方的书啊，你要就是我们实际上临床要怎么做呢，就是他的看起来是很一般的什么月经不停啊，还有滴滴答答长期渗漏，然后可是你常规的方都用了都没有效的时候，你要开始去找这个什么，比如说父亲煮这个方子啊，你就要找老妇血崩方，就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如果血崩了怎么医，那个方子就比较有希望有效，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把他的年龄再加四十岁就会有效，再开药就有效哦，就是 哇， 就是这个，就所以你到时候就是这个方剂里面，对不对？你开常规用药没有效的时候，全部去找老类，就你就想象如果这个人又过了，就是年龄加四十，然后再来找方，比较会有希望。因为中国大陆的临床是后来发现，这年轻小姐的这个血不干净，结果是老妇血崩方比较有效，就要加新鲜桑叶七片，如果不新鲜的加大把这样子。就是之类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啊，我这个其实也不是在谈医术，可是我就是说，当你带我看到这些大陆奋发的有为青年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一团很奇怪的那个不干净的火在那边烧着的，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会有一个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会有个对比，就是我会不知道你们大陆，你知道什么叫保险丝吧？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大陆的保险丝为什么可以设得那么粗，就像我们台湾老师来大陆工作啊，动不动是出人命的，也不止我一个要死，其他老师也是一个人来大陆就死了。就是我们来台湾老师来大陆是这样子啊，就是来工作，就有时候顺着大陆人的工作方式、工作模式这样做着做着，然后就元阳耗尽，回台湾就长癌症，就三个月就挂了，然后就反正，但我像我怎么说，这个课第三天，我觉得差不多，我当天也可以死了。就是我们差不多觉得说，哎，这工作模式不太对，比较耗神的，差不多。但是你们大陆人就觉得台湾人怎么这么脆弱啊，对不对？就是，但是呢，我们台湾老师是动不动来大陆就出人命，甚至跟来的助教什么就蜘蛛膜出血，然后就在才跟着老师在厦门上一天课就往生了，你知道，就是这死法是各种各样的多，但台上的死法是跳楼啦，对不对之类的，但是总之是台湾人来大陆用大陆人的工作模式就动不动就是死。那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会明白我们的生命能就那么多格嘛，对不对，满格这样来来来，哎呦，经过了这一番折腾，耗到零格了就死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大陆人到了零格之后就可以开始积欠，负五分、负十分、负一百分，然后继续活着。就是我们不明白那个是什么东西，就我们台湾在这里刚好就可以死，你知道？就像小黄啊，他如果这个他比较是，因为你小黄年纪才三十岁，真的很年轻，他控制狂能到什么程度？绝对没有你们家婆婆厉害嘛，对不对？但是只是三十岁啊，就是喜欢人家不合他意，瞪人家两眼这种控制狂。那到三十岁，哎，他这边的少阳能量也零格啦，对不对？那台湾人的话，差不多三十五岁也可以长个淋巴癌啦，开始可以往生啦。就是我们差不多这样就死了。可是问题是，你为什么可以已经没有能量了，然后全部都填进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那个代替性的，我们简称魔力啊的东西，然后就可以这样一直活下去？那我意思说，这个到底就是你带我摸你那些患者那个肚子，对，里面都是负能量满格的，就靠魔力在那边奋发的， 就是这个是什么回事？这个我们台湾真的不会，就是我们就在那里就死了，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像你们这样身体债可以欠到那种八百年份的身体债，那我们就是生命能用完了，今天就死了，你知道？但是你们是可以透支到往后八百年的阳寿，就是那个到底是怎么透支、怎么还，我都不知道了。所以就是，就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就大陆人的工作方式是其实很使力的，就是很多事情用蛮力在做的，所以就这一块，所以我就说，很多很多现在遇到的患者，尤其是大陆的，都是先加四十岁再说。但是呢，我跟你讲，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患者，哇，血火满格，对不对？我就想要加八百岁，我没书可以查啊，就是八百岁老人雪崩，我没书可以查呀、啊。所以就是，请问一下龙哥哥，这种体力已经透支成负能量的患者，胜算如何？你怎么搞？因为我看你是接了几个在玩着，对不对？可见得你也是敢搞他嘛。 对、啊，因为是这样的，这个话原来也跟我父亲讨论过，他说你现在就是跟你说的，他现在不是他的本能，听懂了吧？比如说，他是得了这种病，他的性格基本上就跟他年代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就他其实身上附了很多平一灵，现在是那些平一灵在拿他的肉身在。 对对对。对。 哦，已经替代掉了。 哎，替代。 能量替代掉了。 如果按照那个现在科学，他不也这么说吗？什么七年以后，你整个人就换过来一个，好像 这是不同的论点。 不同，那就 不同的向度的论点。 我乱说，我说不来。反正大概是这样。如果他这种人，你即使把他病治好了以后，难道你仔细观察，他绝对跟原来不一样的性格？ 哦，我想起来是什么？最近是看谁？就是， 对，比如他原来是很温文尔雅，治好以后，这个人。他不温文尔雅了。 我这样，我随便说几个所谓的灵异故事，好不好？就比如说70年代，日本的这种通灵人的里面的头，应该说那时候日本人的通灵王叫做高桥幸次。那他写的书里面就，因为他有那种神通力嘛，但你神通力的人写的书，你也不一定要相信。但是他就说，他是曾经在一个女孩子身上亲眼看到血池地狱。他说就是这个女生那个月经痛啊，简直是剧痛到不可思议。那他说这个女生就是那种从小啊读书读很多，然后规矩也很严谨，然后呢她就就是她好像所有身心的压力，但她居然是年轻就出家，因为她是那种心思认为人要向佛还是怎么样的。然后这样子一个年轻出家人的女生，她就是性的欲求不满啊，然后就变成渐渐觉得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有人来摸他，他能够享受到肉体的快乐，然后渐渐他就累积了越来越多的邪灵啊，在他的这个子宫里面形成了一个地狱界，就是他的子宫里面有一个高桥先生以他的神通力看他是有一个血池地狱，有无数的地狱灵在他的子宫里面做杂交派对，然后那个女的是当然每次月经来都痛得要死掉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的能量整个被不干净的世界置换掉，这种情况在现代人是蛮多，但这也是你知道，就是人家通灵人写的书也是看故事而已嘛啊。可是呢，我来之前刚好我的朋友何律师跟他先生啊，给我就是我们约吃个饭，天威也来这样子，然后何律师就说，我有一个学妹，我叫她来，她说我这个学妹啊是超优秀、超奋发的。就是什么证照都考取了，就是那种很努力的那种很拼的那个，然后那个学妹呢，就当然那天她也是特地都吃一顿饭迟到半个多钟头啊，说是特地给我们买礼物啊，什么有名的牌子的高级布丁啊什么的，然后来了以后就是那个女生呢，就是两个眼珠子你知道就像是那个石头做的一样，你知道就是那两个黑球球是没有一般人的那个眼神的，但讲话还是好像一副有点小幽默、小风趣，有点小可爱，就是你们说绿茶婊嘛，对不对？那个，对。然后这个女的呢，是最近前阵子就是肺腺癌啊做了手术，那暂时逃避她香港的老公跟小孩跟婆婆，就是在台湾养着这样的状态。可是 那个女生在我面前，我也是觉得，哎呦，这个患者我不敢动她，就是你看她那个两个眼珠像是那个黑黢黢的那个石头磕的一样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虽然我不是通灵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里面一定也是有什么什么地狱界，你知道，就那个就是一股很奇怪的能量就在她里面。还有我从前上海有一个朋友带一个女生来台湾玩，那那个女生呢，她是这样的，她可能她老公跟她关系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女生就很拼命的想要，你知道，这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巨婴病的事件，就是要凹得她老公回心转意，所以她去学了这个什么心理咨商啊，什么搞了七年八年，什么心理咨商师的什么证照都拿到了，让她老公，你知道这个东西很笨，对不对？因为你要老公回心转意，重要是你可爱，不是你技术高，对不对？然后把这些心理咨商证照全都拿到，然后她老公还是不鸟她，还是讨厌她。那那个时候上海那个朋友带那个女生来台湾吃饭，然后叫我去做陪客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哦，那个眼睛也是，就是你看得出来她那个人生已经塞了多少痛苦了啊，就是那个整个眼珠子也是不是人的眼珠子，就是黑黑的浊浊的，像两个你知道那种黑玻璃的那个坑一样，那就是。这一种的病人，当然来到你面前，你当然也是退挂号的多吧？ 对，基本上对。 对，就是你，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但这个如果，说不定你真的有方法，因为你们农家那乱七八糟的那种黑暗手法， 乱七八糟 是暗杀结果， 下三滥。 不是，就是那些。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手法，把他身体里面那个我们称之为魔力或者是地狱界的东西破掉了，那破掉以后，他那个透支八九百年份的生命力怎么补？ 那个我们就不管了。 不是啊，他这不是当场死吗？ 不会不会不会。 是怎么回事？ 他是这样的，这个能讲吧？啊，稍微讲一点点，讲一点点，大家望着跟大家交流，教大家这个病人能不能看。第一，这个病人来了，他会当面跟你对视，而且感觉很清亮。这种病人一般再生多重的病都好治。明白了吗？他会跟你对视，而且会正面的跟你交流，就是说眼睛眼神能够交流，这是一种。第二种最不能看的，你盯到他眼睛看，或者你不盯他眼，他要盯到你看。 对，我就觉得被瞪啊。 哎，对呀、 啊。就是被那种 这种病人，我建议你 就瞪得我奶头都疼了，你知道吗？ 对对。 被他眼神戳到， 哎，对呀、啊。他要死在这瞪着你，就等于好爱你，好想你，等等，说不出来，哎。难道你有功力的人，你会修行的人，你会感到那里面就是深渊，你会感到怕怕。这种病人，我建议你们就别接了。 就是说，其实他光是看着你啊， 对啊， 这样子，带着笑容、友善的表情，然后用他眼神瞪你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被魔力在戳，就是那个感觉是会有的。 对，对， 但这叫不不，这是叫就是不敢接的嘛。 对啊。 那你说，我刚问的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可以接，你真的破掉他那个邪气，他那个透支八百年份的生命力，你怎么掉？ 我不知道，但是这种人， 但是问题就是，不要说那么严重，因为我在你家看到那个年轻人， 对对对， 他倒也不是那么严重， 对， 对不对？只是肚子里面那个气都是不对的。 那个人蛮严重的、 啊、对，就是不是我说的那么严重、啊、 对 的， 不是那么严重的， 但是就是那个人你也是接着在搞啊， 对啊， 就是至少那个时候你还没收山以前，那个人你也是搞着啊， 对啊， 但是那个人你是怎么搞他的 啊？ 那他后来到哪里去了？ 现在都回去了，跟老公在一起都还好啊。对，我这样讲吧，看看能不能 就是那个人，我就觉得那个身体里面负能量那么多，可是你还接着在搞，对不 对, 对, 对, 对？ 那你是怎么样去对待它里面的这个？ 对待里面是这样的。如果是，哎呀，好难说。第一，你肯定第一步来说，从民间俗话来说，从我们常人在社会生活的，不就一个是图名，一个图利吗？ 所以就是那个人给你钱，你就敷衍治他，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 啊，这也没真的要把它治好，就是 对呀， 治个不上不下， 对呀、 啊，有个就可以交个差， 对呀、啊，反正我有效果就可以啊。 他原来来的时候主诉是什么？ 他原来主诉是那个肌腱里面长瘤，另外 肌腱有瘤， 不是，就是这副歌那个叫。他这本来人家长瘤都是长在外面这里面，他长在这个中间肌肉中间里面长瘤， 哎，对呀、啊，对呀、啊。 腺肌腺跟所谓一般说的子宫肌瘤是同 一个东西、啊。它就等于不是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它不会说那个每个月的时候增生脱落，但是腺肌症它实际上是那种每个月增生的，它又排不出去。 对呀、啊。 哦、 它夹到了不是在空洞里面嘛，就是在这个层子里面去，大概是这样。跟你说你那个病怎么治？ 很痛。 啊， 不是啊，那是你的病人啊，就是你，就是你怎么缓解他这个状态？ 哎， 我没有在说你一定要教治法，只是说你是从 也可以跟大家讲吧，反正这个东西只是大家没注意到，因为日本鬼子学了我们的东西过去，我们中国人现在反正更不用。我只讲个最浅表的，很简单。你如果去上百度去烧，日本有一个和尚修炼得非常好。这个方法我也用过，确实有效。怎么用法呢？他是这个，我这么讲，等一下你们回去自己查哈，详细的，因为我只是看一下，我就试过三个人，后面我感觉跟农家的方法还是差得太远，所以就没用。但是确实可以用。你们这个是绝对没任何副作用，而且又可以治疗基督书说的这种已经死掉的人的再过下一辈生活的人。他是用什么？用枇杷叶，新鲜的枇杷叶，然后烤嫩了，然后跟病人按摩，大概是这样。要不你百度一下枇杷叶。那就哎呀，我不晓得叫什么，反正不晓得能不能烧得到。日本 手机咋查一下？ 对，你烧一下日本的，这是一个老和尚，他治疗了几十万人，疗效多好，不管你什么肿瘤什么治不好的，但是我没那个疗效好，我就说话，因为我也只试一下，他就是枇杷叶，那灸还是什么，查到了吗？ 他是说用按摩的。 哎，对，按摩。 我看一下。 啊，你再烧一下，绝对有。我这资料当时我看了一遍，人家还跟我父亲讨论。什么肿瘤？不管他什么，等一下不是他按摩有次序，等一下我再来讲。 枇杷叶先贴在脐下按摩十次，然后再把它移到别处按摩。 对。 然后按摩全部需要六七分钟。 对。你前面把他文章念一遍。 他是自己按自己吗？ 嗯，不是跟病人。这是一个高针，日本的高针，他用这个方法治疗过几十万人。 是治疗癌的新方法，用枇杷叶治病。 对对对。 脂肪不仅得癌症。 啊，你念也可以。 父母炎、肺病、小儿麻痹、胃病、硬了暂时的。 所以这个疗法里面最重要的一味药叫做高参。 那念完吧。 你想想看，如果是那个你家中的那个病人，对不对？ 嗯。 如果。今天好，我压着我们家克力度假去按，对不对？大概30分钟内他就吐血了吧？不堪用啊！ 他是大概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大家可以学学，这个能不能用我就不知道。反正我用过三次，疗效还可以。对对对，他是把那个艾。 那高深的部分是用谁呀、 啊？我自己呀、啊。对，就是这么说啊。你们碰到你了，咋的？因为这个比较没有风险嘛，大家可以用用嘛，就用用看嘛。你又想治这个病吧？但是农家是另外一个方法。 我 问他，我 是说，你想想看， 嗯， 大家用嘛，没有风险嘛， 嗯。 如果今天我跟你说，龙哥，我去拿枇杷叶按一个重病病人，你说今天你不要命了，你今天就想死，是不是？ 那肯定我不会让你按了。 对啊， 我来按了， 还是有风险的嘛，是这个意思。 那他们要赚钱，你又想治好这个病，那帮我什么事？ 治疗方式很有风险的， 不管他什么都有风险呐、啊，是吧？就说稍微好一点嘛，你总比我教你用什么各种毒药给人家看病，把人家看死了，好吗？对，对啊。 就是治疗方的风险是风险的，对于被疗方是没风险 的。对，对，就是我就回复你刚才说的问题，他其实有办法让这个病人稍微好转。对， 所以如果是有钱的人啊得了这个病啊，我现在是在想说实际上可操作的疗程啊，就是准备800万，啊，去雇800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一个人只用一天，夺他一年阳寿， 然后这样子欠的800年阳寿用这个方法，就10000一个，乡下去雇那种淳朴一点的年轻男女，啊，然后就是用一个一天就换掉，啊，这样子的话，事实上父亲煮的依然就有这个，就是什么有一个人的脑有问题，说要吃人脑才有救，他说我不能去帮你砍人脑啊，对不对？所以就去路上收集人家戴过的帽子，就是收集不到多少顶，然后煮成一锅，然后就说那就是大家的每个人分一点脑气啊，就这样子就几百顶帽子就可以凑到一人份的脑气啊，把他救活了，这样子就是这样的故事。所以但是我是觉得真的病到这样的人啊，以他的这种疯狂的奋斗，800万通常也是拿得出来的吧， 应该拿得出来，没事。他们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只能说某某不能说什么人了，有就是拿年轻部队的小孩子血来换的，一年换一次的。 哦， 这个不说了，你 讲这个的话就 low 掉了哈。 对，我们不讲啊，我们接着讲。 好，对，老师，你刚刚说那个，所以后期的常用方还是桂枝汤、桂枝柴胡、四逆跟小柴胡。 哎，对，差不多。 只是它比较虚一点，所以可能再 加一些修涩补气、补阳。这一块前面一般不会加到补阳的比较少，明白了吗？ 了解。 比如鲜嫩皮啊、醋石子啊这边，啊，对。 好，那鹿角山，不知道龙老师有没有治过那种，就是年纪还没到， 嗯， 比如说他30、40，他就先，我想这也是 就没有例假 了， 对对对，这个是蛮多的，现在也蛮多的，例假就干了， 对， 好多，那你只能跟他。跟他这个最好的方剂，这个不是金方，其实最好方剂那个是上海一个医院出的，叫二仙汤还是什么？ 二仙汤。 哎，你查一下。 二仙汤。 它是二仙汤，有鲜灵皮。 鲜毛。 啊？啊？当归，还有一点点的白防白，好像记得大概是这样。对，你查一下。 鲜毛、鲜灵皮、当归8几天吃。 哎，对，哎，对对对，我最喜欢用这个方子加减，效果还不错，就是治疗这种就说 月经先， 哎，月经后，对，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出的这一个方子。 OK， 那龙老师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因为刚刚是讲后期嘛，因为我身边还有一些是那种。她月经年轻，女生很年轻，在20几岁，然后突然月经就几个月都没有来，然后去医院检查，可能是我忘记是什么囊肿，是巧克力囊肿还是什么的？ 多囊性 嘛， 多囊性 。对，那她月经就她就如果她不催经的话，她就不太来。 对， 那这样的话，龙老师有没有治疗的经验是？可 能那你的意思就是治囊肿嘛？ 就她的状况是你直接看到的状况是。她的月经就不来了。 多囊卵巢引发的。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那因为我看不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那我 比如多毛啦，男人气质啊，怎么看不出来的？ 哦、 偏胖啦、啊。 偏胖，我通常是他已经治疗之后才开始会长起来。 没有治疗也会胖。 也会。 反正就是说，他有点男人气质吧。 对，他会汗毛变长，偏男性化，然后有一个血糖高。 对。 那董老师，这种在治疗上有没有什么经验？ 看看。基数超过一半数，我就讲。 超过。 其实这个病是最难治的，所以我就希望不讲，太难了，真的。我自己治疗过好几个，开始。 我记得上次在苏州啊， 对， 你对于那个囊什么类的东西，你不是说了一个纸尼茯苓丸吗？ 对呀、啊，我就这么说啊。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让它发挥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块治疗的话，第一，你要先要去发痰。从发痰的着手，知道吧？发痰通腑这一块着手， 有没有比较常用的方法？ 常用的就对， 二陈汤之类的。 二陈汤对它就打不中了。 对，那大概是哪一个？ 就是说刚才说的紫米丸呐、啊，温胆汤啊，知道吧？ 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流行来讲，你要加那个大黄干碎阿胶汤，那个也是硬的在抽痰的结构。 嗯，可以啊， 就是意思到了，就是那个地方的那种痰，大概是这种。 对。 但是问题说很难治的意思说要搞好久是吧？ 很久。 很久啊。 这种治疗你没一个 以我现在的，我只能说我的技术不好，大概我就读掉八一年，对，没一年是拿不下来的。你想说两三天，什么两三个月，错一错。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病最难治的就在这里？ 就这个化痰之后有没有下一个？接下来要开始补什么？ 基本上我治这个病我不补， 就是化痰。 对，基本上是以通啊开呀、啊，这一路。 其实如果你的疗程是已经排一年份的疗程哦， 对呀、 啊，其实每天的药也不凶了啦。 对呀、啊，不会太凶。 那但是气虚什么基本的什么补一点气啊，调、 啊、 一下脾胃，我觉得这是正常规格的作用。 对、啊、对, 对，化痰。反正你就记住，这种病一般化痰为主比较好。你把这个，人家说痰生怪病嘛，古里古怪的病啊，一个女人好好，比如说变成男人一样的，那不就是古里古怪吗？对，对，这个尽量可以，比如说我提供一个经验，我会在这里面会加一个常用的草药，这个反正现在也变成一个中药了，它叫腐刺，又叫绣花针，这个就可以把这些痰啊什么东西带进去，效果不错。你专门是用这些不是很好？ 老虎的虎吗？ 对呀、啊，老虎虎，它那个你不管扎，它长的都是刺。我们采药是要手撑在下面，把它拔出来，大概长这么高。这个是一个药。啊，这个中药店的，不能说前面有一部分药店是有，它的正宗名字叫绣花针。对，嗯， 是虎刺根吗？ 虎刺嘛，对，虎刺嘛，对。 你是用根还是用那个刺？ 都全草都用， 全草、啊、 全草都用，但是如果是治疗这个多肉狼草，我还是用根，但是根太少了，我父亲都米子都骂我不能结根，因为米子我都是剪开只有多用点量，但是实在难治你还是用根，但是药店买的是全草，药店买你买不到，一般不太会根，因为那个东西你把它那个剪掉了，它每年都会发出来，你把根拔掉就死掉了，就没得药了，我们农家说你断子绝孙的做法，知道吧？对，就是说你在这个治疗这方剂里面，包括桂枝茯苓丸也有可能会用到，打个比方来说，对， 就是主要是跟病人讲清楚，就是药治就要花一年这件事情。 一般是这样，因为这个病你说时间蛮长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的啊，比如说，因为我随便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子宫肌瘤啊，五公分的子宫肌瘤，就是快的，好像一个月很明显有疗效的也有，但是慢的话治一年两年的也有。 有，因为他那个，好吧，算了。再越讲越多，接着谈。 那罗老师，那个刚刚讲先期跟后期，那有一种那他们是不规律的， 就是前后不定期的，这个还是用小柴胡用的比较好，用小柴胡比较好。 也就是以现代人的自律神经来讲的话，小柴胡是这个系统重开机的功能，可能比较有机会对到现代人的。 对， 这个精气混乱这样子。 另外它里面比如说我们潮起潮冷啊，它就是不平衡嘛，是吧？我们小柴胡我经常会用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反正古里古怪的，或者上午生病下午不生病的，或者说晚上生病白天不生病的。 那以古法来讲的话，它是那种什么，就是认为说肝气郁结造成的混乱。那其实古人的肝气郁结用的那个柴胡的量真的不大，那今天的小柴胡的话，就是可以一次重开机的那个，比较是需要一点吧。 嗯。 好，那周琦那同学还没有什么在周琦上的问题。 好。 还有一种是那种经间期出血。 经期间出血。 经间期出血，它有的就是对，不，那个不是排卵期出血，排卵期出血没有那么多，有的人他会出两三天。就我们有的会看到病人，就是说他会直接告诉你说我是排卵期出血，但是你具体一问他的话，他就告诉你，就是说他能持续两到三天。 对，排卵期出血，你觉得排卵期出血指的是一天？ 不，排卵期出血的话，就是说他只是少量的会有一点，但是不会说是说多的到两三天，你觉得具体？ 但它就量一般不多，有的就是说量很少， 就是、 可能但是 那不是月经，它又来了一次，又降了另外一次，它不是正常的。 好，没关系，我先总结一下，就是月经周期是28天嘛。所以你大概是在中间的时候会有一天或是两三天的出现。 它不是那样的，首先那个月经周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大概就，他有的人就是20多一点，有些人可能将近40天，然后月经期就今天出血也可能靠前也可能靠后，它不一定非常在中间的，而且它那个就是我原来查过数量，就是说一般正常经期出血的话它量很少，就基本就是一点点，但如果它是有的人你仔细问他大概多少量的话，就是就不足以正常一次月经，但是那个量也不算太少，是这种。 好，那因为我想这个比较不是周期的问题，这可能在赤带那边在讨论的问题。 这可能 这不叫赤带。 好好，没关系，你不用替他分类。 那我们 总之他的问题，我这样说了，就是随便什么时候有点出血。 是。好。 我还是说老妇血崩吧，真有。因为现代的女人啊，在治疗的时候，这个古方不好用。我刚刚讲过，一个是她到底有多虚，就是虚到那个点，古方那些套路是对不上的。还有没有体力是根本是透支到负能量的，这还更多了现在。 嗯，妇青春女科有那些是有个特点，只要是她，至少我们用的时候，就是说只要是她那个症状跟你，她跟你描述很对得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加一点就是那种调脾胃或加一点温阳药会效果会比较好，但是现在妇科的那种毛病什么样都有，就是不完全说都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是这么好用的 啊，就是现在花样更多了， 对，比他那个书是花样， 他那个书已经写很多，但是追不上现在病情的发展啊。 对， 我是说，我这样说好了啊，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个辨识力，就是那个人他已经透支了800年份的生命力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能够看到说这苗头不对，我要逃走的？ 有过那种情况，是病人来了之后在复述病情，然后当时我就想一件事，就是找个什么理由把他支走。 对，就是说， 完全不在想， 就是我们就是凡是我们看的，其实内心真正的想法是逃走比较简单的，那你就不用去考虑怎么医他了，对不对？就是大部分情况我们是觉得这个人的负能量我们撑不住了，不行了，就是那这种情况就不要医了。也就是中医狂啊，会有一种中医狂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能够治愈那么多种疾病的话，就可以跟世界证明我们中医是行的。可是我说我们中医行的范围是这个人这一世的80年生命力还没用完的范围，就是你们这种透支800年的那个早就超过中医行不行的世界了。所以就是不要说你们了，就是这个世界现在是这样的一个世道的时候，就是那种能量已经透支然后变成靠魔力在活的那种状况，我已经这种现象我已经不想也不能去证明中医行不行了。问题是现在的祖国已经是透支靠负能量在活的人其实很多，所以如果已经有差不多随便乱估吧，已经有1/3或者1/2的人口都已经是能量透支到这个状态的话，其实这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医人，其实要我觉得怎么样自保是比较要紧的，就是见到他就说哎呀对不起我不会医啊，就是真的要认怂，你知道，不能再替中医争一口气了。就是所谓的认怂，就是比如说龙哥哥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什么马云的小孩的身体不好之类的事情，就是这种大人物类的什么身体，指的家人的身体不好，然后说是也曾经说是要找名中医啊，比如说徐哥哥之类的去帮忙，但是龙哥哥就说，他这是龙哥哥讲的啊，所以没有可信度啊，就是对这样 江湖忽悠 啊，就是说他就力劝徐文斌，就这种不能接，因为就是你其实就是这个病人，其实我们根本不认识啊，但是如果这个病人他是处在一个高度负能量的状况的话，其实你作为一个中医你也搞不了他。 但是徐文兵刚好是当时的中国中医界的看板娘嘛，对不对？就是你知道，就刚好招牌是他，对不对？他这个招牌就去那边砸掉的话，那整个中医界都很不好看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的 case 啊，来到你面前，尤其是病的稍微重一点的，就不要太重，因为像负能量的人，他的那个身体的状况，有的时候什么。什么我每次月经都很绞痛啊，有时候血崩血漏啊，也不是那么严重。或者说什么我老是全身酸疼啊，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你必须要认得出来这个人是已经超过你能够处理的范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认怂，就是对不起，我们中医只能医治某一种人，就是那种还叫做人的人啊，就是已经不是人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啊，就是。就是大概是要先做出这个辨识，因为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开诊开业的时候，其实你其实会遇到很多是不是人的人，就是有已经有严重的生命力取代现象的人，那种就先剔除，就是要说请您高抬贵手，光顾别家，就是小女子不才，学艺不精，就是这种认怂的话要编出一大套，你知道。大师有的时候不能认怂啊，就是什么我的什么诊所是十不一，你不相信我不一，你跟我顶撞不一，然后你跟我对我有意见不一，对不对？然后你敢去看西医不一，但是问题是，那个大师不认怂的那种十不一，根本就不能挡这些妖魔鬼怪。就像那种大师端架子的什么这种人我不要，那种人我不要，其实挡不下这些妖魔鬼怪的。到最后还是被这妖魔鬼怪整死。那所以结论就是，要能够逃得过这些妖魔鬼怪，要全面认怂。 对，这是真实的。因为当时就跟基督叔叔一样，毕竟他这个招牌，我怕砸了这招牌，难道就欠他？还气了我4个月不搭理他，在后面知道了，才知道。对，好，那个是过了。我们稍微他这个，我回他一点点啊。给他一点点，他的意思说，那个在来例假的中间，是吧？一个排卵期，他有些人会来两三年的例假，这里面就是在那个方子里面，我还是喜欢加点仙鹤草，蛮好的。对对，这个我治疗过好多，治完了大概两三个月，3到最多4个月，周期一过基本好了。 就是您还是先抓主症，然后抓主症基础之上， 对，再加点仙鹤草。这蛮好的，我用过，基本上疗效都不错。对，他这个叫排卵性出血，就是当然人家出一丝丝，他会跟来例假一样。对，是吧？应该是这样吧？ 对， 就是这样。对，好，接着谈下个问题。 那来聊一下代下，大家觉得 怎么样？大家提问嘛， 这样子说吧。同学，你自己觉得你的人生比较需求度高的优先顺位啊？ 哎，对， 是长肿瘤呢，还是月经痛呢，还是白带、黑带、黄带呢？你自己先选出一个你觉得学习优先顺位比较高的嘛。 哎，我同步基因叔叔这句话，我们在妇科里面找出一个，不要为别人考虑，先把自己考虑好了。因为农家就是说，作为医生。你自己先把自己调理好再说吧， 好吧？就是反正大家都是想学了啊。 对。 但是我先问一下，先想先学月经痛的举手。啊，不太多。想先学带症的举手。也，多一点好像。那想先学拖拖快快什么肌瘤什么的举手。然后你看结果哪个比较多？ 差不多， 所以呢， 你要多一点， 都没过一半， 就所以这样子的话， 男的不算呀，男的应该不算，就女的一半才行。 好吧，那由他做主。 我是觉得怎么，同学好像月经痛的需求的手是最少的，所以就你们都不疼嘛，对吧？ 往后排 。然后呢，代症，我倒是有点好奇啊。我自己想下课晃晃，但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因为代症啊，我平常是用父亲组那几个代方啊，用的还算顺手，哦、啊，就是当然我一直都是人类为前提，就是非人类我不接，对，都很顺手。 那我就要反问，就你今天，因为小红今天特别想问这个，对不对？一定是你的一代症，就是用我们现成的父亲组这些通用成方，你有一不顺手的地方，所以才会想要多问，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用父亲组方式在什么事情上面怎么样有点卡关？ 主要是其实最常用还是丸带汤。那我前几天也跟龙老师这边讲，那丸带汤不管是我这边或是我之前前阵子有跟加拿大小叶那边讨论，我这边小叶那边或者是之前跟王慧姐也有谈到类似的问题，就是用丸带汤，就是带下有的时候用丸带汤可以把它带下很快的收掉，可能一两天就收掉了。那可能你就连续可能吃一个礼拜，然后带下都很干净。但你再一不吃，它大概再过两三礼拜，下次例假来的时候就有带下，那就是每一次都收得掉，但每一次都会复发。 根没了。 是，那就是根去不掉。我那 根没去。 是，那我们在其实在小叶那边也有遇到类似。 小叶他怎么说？ 小叶他就说回到伤寒那几个方，蒸炉啊。 对，我因为我是觉得那个会去不掉，是因为丸带汤收那个白带是那个效果就在这边，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但是那个人的水族体质或者是附属汤症那个体质你得去掉，不然他那个制造力一直在这里的时候你没办法。 是，那就是所以我想要问，就是在这边比较常看到什么样的体质？因为其实之前的我的例子比较常就是丸带汤一直依着，然后会一直复发，一直复发。是，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们这边临床，对，还蛮常遇到就是复发的状态很多。那像黄带也是，如果用 益黄汤， 对，益黄汤，其实我觉得是蛮容易凉到的。 哦， 是，就是病人容易太凉。那在这个加减上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在那个益黄汤里面去做跟动的？ 益黄汤是这样子啊，首先是那个病人他的体质真的是扎实一点，而且你问诊他这个黄带，你要问一下，你是不是最近你又吃冰又吃辣呀？就是这两个，这个故事情节有合，就做益黄汤就比较好。不然的话，就是，回到丸带汤，然后益黄汤的那个药之外，你加进去之外，你再加一点暖药这样。就是体质整体体质你自己要看，反正那个父亲处方都是要做调节，因为现在人体质比较好。那我之所以现在把你的问题先接下来，是因为你去问龙哥哥益黄汤加一点，他跟你讲我没用过， 所以我想要问龙哥哥这边。在那个，在就是在带下这边有没有什么他常用的话？ 对，没有。 我们这边可能还是要先下课，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啊、 回来 讨论。 好，没事。那看你们多挖出点什么身体好药。 刘老师，刘老师前昨天有跟我讲 一些，那你就公布一下呀、啊。 那个，刘老师，我问一下那个，先烂的，然后先烂的，加哪都加什么？ 可以。